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仲有阿初黄晓初。 Hello， 大家好， 阿初你好啊， 你好啊。 嗱，阿初，我哋上次我记得问啦，喂，我哋下一集讲咩好啊？即系我哋收工之后问啦，跟住话谂咗阵，你突然之间谂到。喂，十二怒汗啊，点会想不到噶？即系个咁大经典啊， 我都唔明点解我会想不到啊，因为呢个是其中一个咧。我当年在演艺学院毕业的时候咧，我未毕业，即系仲有两个月就毕业咗啊！毕业我哋搞呢个戏啦，咁样嘅。 吓，系好劳民伤财嗰呢个。 我哋一话搞，几个同学一围埋嘅时候就。有劇團做咗， 系咩？ 就即刻同時跟住，然之後就我哋就放棄咗啦。當時， 但如果喺 A.P. 要揾十二個人嚟做，都幾勞師動眾喎。 唔係，因為當年我其實喺 workshop 度做過一次，做過一 段。我真係揾到十二個人啊！ 咁十二個男仔唔係咁難揾啫。咁但係難係難在，因為個劇本入面有。一個係一定係老人家嚟噶嘛，咁嗰個就難啲。咁但係因為我咁啱揀嗰段咧，個老人家個戲就唔係咁主要嘅，所以就唔 play 佢係唔係老人家，就對成件事嘅影響都唔係咁大。所以就當日就都做咗，仲我仲記得嗰陣時做咗之後咧，咁同學好似幾中 意嘛嗰陣時， 我導我導係啊。咁我做導演咁啊，導完之後就啲同學又幾中意啦，即係觀眾啊，咁啲老師又覺得都 OK 咁樣啦。咁跟住我哋當年我哋畢業班就去咗台灣。交流嗰年，咁就去咗台灣兩間好重要嘅戲劇學院啦，北藝大啦，同埋係同埋台北國立藝術學校，我唔記得咗，成日撈亂咗呢樣嘢。總之係去咗兩間學校， 好接近嘅佢哋啲名。 跟住就喺嗰兩間學校，我哋係。將嗰段戲喺酒店房啦，算係喺酒店房度，我哋排練咗，然之後係做俾人睇噶。 即係本身冇諗住過去表演嘅。 冇諗住做啊，過去喂人哋做啲嘢俾我睇，不如我哋做啲嘢俾人睇。 你班有十二個男仔啊？ 我哋有我哋班多人嘅，因為我哋班30人噶，我哋。 我畢業嗰陣時，我班得5個男仔。 同埋我哋班係男仔多過女仔嘅，好似即係罕有地咁樣。 其實係嘅，因為咧好多劇本都係好多男仔戲咧，冇夠男仔真係好難做戲。咁你當年就係導咗呢個《十二怒漢》嘅一段短片， 選段咁樣啦。係 咁近年有冇諗住又導翻成個 full length 出嚟咧？ 有諗過嘅，其實有諗過，不過因為香港其實早幾年就曾經做過 嘅。哦，有我都有睇過， 係啊，就係由劇場空間。做嘅嗰个版本，咁啊，猪肉在前，我就唔敢随便做啊。同埋，因为个戏入边始终系要一扎都成熟啲嘅男士去做咧，就好啲嘅。 系一定。 咁就而家你叫我筹集十二个成熟啲嘅男士，我就一定冇剧场空间咁有本事。 剧场空间真系揾到啊，真系好够份量咯， 系啊 嘅演员。 所以就唔容易做啊，呢个戏真系要做，咁所以就暂时都未系有一个明确嘅计划话做呢个戏，但系我突然间。就係諗起我點解唔講呢個劇本？呢個劇本係都算係一個經典，同埋因為我哋即係如果真係要講唔同嘅劇種啊，有陣時你話哦愛情嘅咁啊，咁呢個就算係一個我唔知啊，係咪應該算係懸疑咧？即係都係啲查案。 我會歸類佢為難講嘅劇本咯。 咁我諗大部分劇本你都係歸類為難講嘅劇本㗎啦。咁但係而家 我幫你都會歸類咯。 呢一個戲係一個我應該話歸類佢可能係啲法庭戲啊，即係你。特別係睇電視劇咧，即係總係一號皇庭，一號皇庭做完唔係二號皇庭咁啊，一號皇庭二、一號皇庭三咁繼續做咁，唔知做幾多。因為有某一啲戲種係真係我哋會好經常會反覆出現嘅一類就係呢啲咁嘅法庭戲啦，或者係一啲關於一啲唔同嘅案件嘅。嘅戲咁啊，而十二怒漢就係一個關於一個 court case 一個法庭案件嘅戲啦。但係佢呢個切入點或者係佢講嗰個角度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點解叫十二怒漢呢？就因為當時嘅美國嘅司法制度咧，就係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案件咧，就係要12個陪審員 就組成嘅一個陪審團，就去審嘅。咁而且特別係因為佢一個 life sentence， 即係一個有死刑嘅，即係如果判佢有罪嘅話咧，咁就係要坐電椅嘅。咁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以12個人一致通過，咁先至能夠 即係一個覺得同佢哋意見唔同都唔得嘅。 係啦，咁所以就造成咗一個咁樣嘅好獨特嘅一個咁樣嘅情況，亦都造就咗呢一套戲嘅出現咯。 嗯，但係點解我頭先話好難講咧？因為我哋成日講咧就係講故事，講一個故事出嚟。但係呢啲我哋頭先講係討論一個案件咧，係我哋係講緊佢哋一個辯論嘅過程。 係， 我覺得最難講係呢一樣嘢。 都係㗎，因為同埋我哋而家你唔好話我哋而家將要講呢個故仔，佢係有案情啊，有辯論咁樣。同埋有樣嘢好有趣嘅，就係個戲入邊咧，即係有12個陪審員啦。呢12個陪審員咧喺戲入邊佢哋冇名嘅。淨係得1號、2號、3號、4號、5號、6號、7號，一路去到12號嘅啫。咁其實我自己係唔記得噶，即係我會撈亂啊。咁變咗我哋要講翻呢個故仔嘅時候，其實你叫我真係講翻曬啊，邊個打邊個咧？係 四號佢開始有啲動搖。 係啊，即係主要係記得一兩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樣，咁就主要都係圍繞住嗰一兩個角色去睇。同埋我諗睇嘅時候會容易啲嘅，如果大家睇套戲嘅話，因為你會可能會認得佢個樣，或者佢有某啲特徵嘅咁樣，即係譬如佢 特別大份啲嘅， 係啦，或者佢係老人家嚟嘅，咁你會容易啲嘅。但係我哋而家要講嘅話，的確係難講嘅。但係咧，點解我都選擇要攞呢個戲同大家分享啊？因為作為即係一個我哋講話法庭戲啊，或者推理懸疑啊，我覺得呢一個戲亦都有一個即係點講咧，有一個代表性啊。佢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嘅。我曾經提過話有一套電影咧，就係近年嘅《福爾摩斯》。福爾摩斯咧，我成日都話如果大家睇懸疑或者係偵探嘅電影咧，呢個係近年我其中一個覺得相當唔錯嘅電影。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咧每一套戲咧，即係譬如你睇嗰啲咩名偵探柯南啊、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啊，總係到最後咧要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有一個人出嚟將成個戲所 謎底已經解開啦， 係啦，由頭到尾講一次俾你聽係點解咁啊。咁呢個有陣時咧做得唔好咧，係好難受嘅一個過程嚟嘅，可以又唔好話難受啦，因為我哋喺度聽緊佢解謎啊嘛。如果解得唔通嘅話咧，或者佢解得好悶嘅話咧，咁會好難搞嘅。但係咧，如果大家有睇過嘅話，最近呢套《福爾摩斯》咧，就係佢喺解謎嗰度咧。其實好明顯見到導演同編劇都做咗好多嘢，就係令到嗰個解謎嘅過程咧，唔係單純地解謎啊。咁喺呢一度我唔繼續講落去先啦。但係就係一個故仔，你要 set up 咁多個懸疑，然之後解謎咧，其實就係已經係最簡單嘅一個起承轉合，係咪？你一路喺度加強佢嗰個懸疑性啊，就已經係成啦，係咪先？咁你去到解咧，就一路解咧，係越嚟越接近嗰個轉嘅。 系， 咁你到解晒所有嘢， 即好嘅成应该系咁样去推进， 应该系咁样啦。咁但系你如果到最后嗰个解谜令到佢系冇咗行动嘅话咧，咁嗰度又会突然间好闷。所以 嗰转即系令到我哋可以删电视嗰转。 系啦，所以咧悬疑推理特别系去到呢个近转呢一个位咧，系一向都系难写嘅。咁但系我哋去睇十二路汉，又或者我头先讲嘅福尔摩斯咧，呢两个戏啊喺呢一方面都系做得好好嘅。咁而今日我哋就真系会。針對講下十二老漢究竟佢有幾好啦？ 所以你講到接近轉之前嗰個成咁難去寫得好啦，我就好期待你今日會點樣講。 我盡我能力啦，係難講嘅呢個戲， 係好難講。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正式講下十二老漢呢個故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十二老汉啦。 咁故事一开始咧，其实就已经系一单案已经审完咗噶啦。咁就12个陪审员咧，就真系陆陆续续咁就入到嚟有一间陪审团嘅室啦，就系佢哋12个就要喺呢度，咁就有一个隔嘅，跟住就锁门啦。 系， 即咁就困住咗佢哋12个人喺呢间房入边咁啊。咁但系跟住已经有人讲咧，佢话我睇怕都唔使点倾啦，我哋都即系证据确凿噶啦。嗱，而家个情况咁样，呢、這个后生仔就杀咗佢爸爸，咁所有证供都即系成立啦。咁跟住就有人就提议就话，不如就大家嗱嗱嗱唔投票咁样。如果12个人都全部都觉得佢系有罪咁。 就傾都唔使傾添，咁啊搞掂啦，係咪啊？咁邊個覺得佢係有罪嘅舉手，就舉咗11个，剩翻嘅呢個8号嘅陪審員咧，就覺得佢係冇罪嘅。咁跟住啲人就開始啦，唉，又嚟啦，總係有一個嘅真係，又熱又焗，嗱嗱臨收工啊嘛，你搞乜嘢啊？咁有啲人就話係啦，我買咗飛去睇棒球噶嘛，點搞啊而家咁啊？咁呢個人就開始佢話：我唔係覺得佢冇罪，我只不過覺得有合理嘅嫌疑啫。 係 嗱，呢個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就係、是、譬如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啦，就同即係當時美國嘅呢個司法制度有一點都係一樣嘅，就係、是、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嘛。咁、而呢一個八號嘅陪審團咧，就覺得有可能唔係佢做咯，不如咁樣啦，我哋全部人逐個逐個就講下。点解觉得佢有罪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喺度跳出嚟少少，就系、是、我哋见到个编剧如何咧，将一啲佢哋12个人都知道嘅嘢咧，系被迫要讲翻出嚟啦。 系，即系观众都知道佢哋讨论紧系乜嘢。 因为咧，而家个问题就系话，由于有一个人佢系觉得有疑点。咁成個陪審團咧就認為，我哋每一個人講下點解我哋覺得呢單案咧個被告係應該有罪嘅。咁我哋就逐個逐個講下。咁 即係如果唔係頭先講嗰個 choice， 就可以係阿主席一入嚟，好啦，我而家講翻一次我哋個案件出嚟。 咁 但係其實在場嘅人係根本知道。 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差嘅編劇技巧啦。咁、但係呢個戲就係見到咁樣通過佢哋講話我點解覺得有罪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知道一啲喺個法庭入邊發生嘅情況。咁首先講翻咧。原来就是有几个好有力的证供、第一个证供呢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就是跟他的爸爸呢就在案发之前几个钟呢就曾经是争执过来的。咁就附近的邻居呢都听到的，特别是楼下呢有个老人家啦就听到的。咁就好清楚听到一句呢就是我要杀死你咁样。 即是个仔大嗌啦。 是啦，个仔就在大嗌我要杀死你咁样就听到。然之后佢嘅证供入面就是话呢听到呢句我要杀死你之后呢过咗一两秒之后就白盲就听到有人跌咗落地咁样嘅声啦。然之后呢个爸爸呢就话佢跑去自己屋企嘅门口度打开门就见到嗰个仔呢就冲落楼梯啦。咁好啦。跟住呢就另外呢喺呢栋大厦对面呢其实门口呢就佢哋啱啱喺窗口出面呢就係、是、有一条火车路啊。咁但係隔住呢条火车路嘅对面呢就另外一栋大厦入面有个女人呢佢嘅证供係好 specific 嘅，所以係毋庸置疑嘅。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就係、是、喺有架火车通过嘅时候呢就喺最尾嗰两卡嘅时候呢就见到呢个后生仔吉死佢爸爸嗰个经过咁样。咁呢另外呢就係话喺案发地点呢就係、是、揾到一把呢弹弓刀。就呢把弹弓刀咧，就系吉死咗佢爸爸嘛。而呢把弹弓刀嗰个样咧，系同呢个后生仔喺某一间嘅铺头入边买咗一把完全同款式嘅弹弓刀，即系有理由相信系同一把刀啦。咁、而呢一个小朋友系点样被捕嘅咧？其实就系喺案发之后嘅一两个钟咧，呢、一个小朋友系翻屋企，就喺屋企附近咧。就俾警察拉咗噶，咁、就係佢话佢呢段时间去咗边咧，就係、是、佢就走咗去睇戏，咁但係问佢睇咗套咩戏咧，佢唔记得， 讲唔出， 套戏连个主角系边个唔记得，佢完全系唔记得嗰套戏嘅 detail， 乜都讲唔到。咁卒之仲有一啲人咧就开始讲咧，就係话呢啲咁样嘅喺贫民区度大嘅呢啲咁样嘅黑人小朋友咧，系要教训下佢哋噶啦，即系实系佢哋做噶啦，即系每一个人都喺呢度，我都唔怕直接讲，就系佢哋有某一啲嘅偏见啦，就认为系一定系呢个小朋友做。咁、好啦，嚟到真系八号呢一个陪审员，佢就开始讲一啲佢觉得系疑点嘅出嚟啦。第一个疑点其实系咩咧？就系、是。咪话对面街有个女人呢喺火车经过嘅时候见到佢杀佢嗰一刻，但係楼下嗰个伯伯呢就话听到佢嗌我要杀死你，然之后过两秒之后呢就听到有人好似跌落地咁样嘅声音啦。咁究竟系火车大声啲呀，定系佢嗌我要杀死你嗌到真系咁大声大声过架火车呢咁样。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疑点啦。仲有佢话就算佢真系听到啦。喂，我哋都唔知试过几多次听到有人讲我，你信唔信我杀死你啊？嗱，佢系咪到最后真系杀死人先咁样？好明显，佢而家咁样讲咧，就又真系有一啲疑点喺度， 即系会真系动摇咯。 当中亦都有一啲问题咧，系佢哋系喺讨论嘅期间先至发现嘅。咁啊，当中系包括啲咩咧？咁就虽然话咧呢个嫌疑犯啊，呢个小朋友咧，佢咧就唔记得佢睇嗰套电影嘅内容啊。咁呢个八号嘅陪审员就即刻就随便捉住一个陪审员就问佢最近有冇睇过戏啊？睇到咩戏啊？啊，佢讲个名啊讲错咗，咁我问佢戏入边做戏嗰啲人，佢主角叫咩名啊？佢都讲唔出佢个名嘅。 咁嗱，第一就證明，喂，就算你睇過，你都唔一定記得。仲有啊，你唔好忘記喎，嗰個小朋友咧，啱啱同佢個爸爸鬧完交，佢根本都可能係心不在焉，佢唔記得有咩咁出奇嘅。 即係嬲緊嘅。 係啦，咁但係當時同時亦都有一啲人就提出啦，就係話，喂。咁啊，呢啲咁樣嘅喺貧民區度長大嘅小朋友，喂，日日都俾人打㗎啦，會唔會俾人打完之後就咁激動會殺咗個阿伯啊？咁好啦，輾轉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討論，就係話，喂，樓下嗰個伯伯咧，佢話佢聽到啦，咁但係而家睇嚟佢冇乜可能聽到喎，咁點解佢又會走上庭度話佢聽到，然之後又見到咧？ 嗯， 咁跟住咧喺呢個陪審員入邊咧咁多個之中，就有一個老人家咧，佢就話：啊，我知道點解啦。因为佢想自己被重视啊，因为咧好可能呢个老人家即系咁多年根本都从来冇人问过佢，你有咩意见，你有咩睇法嚟噶嘛？哇！而家大件事有单凶杀案，要佢出庭作供，咁佢就真系 好重要啊， 好重要，自己变得好重要啊，咁样。咁跟住咧，由于咧佢只脚有少少夹下夹下咁样咧，咁所以佢哋就开始喺度谂啦。佢话楼上嘭一声，咁半夜佢又瞓紧觉，佢要起身。由佢条走廊走出去开一道门，跟住再行一条好长嘅走廊，去到大门口度开门，见到嗰个小朋友冲落楼，咁究竟佢做唔做到啊？佢咁样夹下夹下，然之后就即刻就模拟啊，试 行一次啊， 究竟要行几耐啊？ 系， 咁咧就发现咧，原来佢要用嗰个时间咧系好长啊，即系根本就呢个伯伯亦都冇可能佢跑到去个门口度，因为佢话佢自己跑去啊嘛，咁佢哋就争持咗好耐啦，因为佢哋有啲人就听到佢话， 讲个伯伯自己话用咗15秒， 系佢话顶多系15秒咁样啦， 系啦，但系佢哋陪审员系要40几秒， 系用咗40-50秒先至去一度，咁到最后就觉得呢、這个咦有啲疑点、啊。跟住咧，因為已經去到傾咗個幾鐘啦嘛，咁就已經開始有啲攰啦。其中一個陪審員就除咗副眼鏡喺度捽個鼻啦，佢話見到，咦，你個鼻有個印，我記得我喺對面大廈嗰個女人咧，嗰度都見到有你個印，咁即係嗰個女人係戴眼鏡啦。咁佢哋亦都有理由相信，喂，會唔會即係半夜三更，佢話佢自己俾啲嘢嘈醒，然之後見到對面，可能呢一個女人亦都係當時唔係戴副眼鏡，然之後佢又言之鑿鑿話見到啦。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哋咪話嗰把刀咧，其實呢個係八號陪審員第一個提出嚟一個最大嘅疑問，係令到所有人都好驚愕嘅，就係嗰把刀啊！佢哋話冇可能啊！你睇下咁奇怪呢把刀，點知喺呢個時候咧，八號陪審員係突然間喺個袋度攞咗把完全一樣嘅刀出嚟啊嘛！咁就令到啲人話嚇，點解你會買到嘛刀啊？買把咁嘅刀係犯法嘅。佢話係啊，我知道買把咁嘅刀係犯法嘅，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一條人命啊！即係我哋如果我哋判佢係有罪嘅話，佢就要坐電椅噶啦。咁我只不過想證明就係呢把刀話買唔到，但係原來我買到喎。咁喺一個咁樣幾個咁有力嘅證供之下咧，大部分嘅陪審員咧亦都開始。动摇噶啦，去到最后咧，其实系咧变成咗一个局面系咩咧？11个陪审员咧都觉得佢系冇罪嘅，而只系得翻一个。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呢一个陪审员咧，到最后都屈服咗。咁亦都呢单案就系咁样，系可以话救翻一个后生仔嘅命。 其实系唔容易嘅，当11个人都同你抱住唔同嘅意见嘅时候，而你一个人要去反驳佢哋，系一啲都唔容易。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十二老汉》啦。阿初华，我记得咧，嗱，我咪话我睇过个舞台剧嘅，其实我都几深刻噶，因为佢嗰阵时嘅舞台嘅设计咧就 系 一个好似鸟笼咁嘅一个笼嚟嘅。咁然后就系、是、第13个演员出嚟开门，跟住嗰12个人行入去，跟住闩门系。嘣一声， 铁闸咁样， 铁闸系啦，有啲生锈嘅，应该系声，跟住嘣锁起咗，跟住件事就开始啦。我 系 好深刻咧呢一个嘅情景，反而仲深刻过个内容添嘅，会系。 咁我听完你讲呢个咧，就我亦都好直接啦，即系我头先都讲话，即系unity in diversity。 嗯， 我系完全唔同意呢个处理嘅， 唔同意呢个处理。 你个景大过个戏啦嘛？ 哦， 你仲唔系个景大过个戏？ 哦，系啊，我深刻啲噶。 即系你头先你都讲啦，话你好深刻，记得个景啦。 多过戏噶，真系。 真系多过个戏喎，个景大过个戏啦。你个景已经讲咗个戏啦，个戏做乜嘢啫？ 哦，我又冇咁谂过。 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观众，我会咁样睇咯。因为一个戏咧，我嗰阵时咧，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我哋都要读一样嘢叫 scenography 啊，即系叫剧场美学。 系 咁啊，老师入面有几句说话到而家我都觉得好好嘅，就係话咩係一个好嘅布景啦。佢话好嘅布景就係咩呢，你揀一张啱嘅凳摆啱嘅位呢已经係好嘅布景。 嗯哼， 第一啦。第二就係呢，好嘅布景呢係未摆人呢佢唔靓嘅。摆咗人呢佢就啱㗎啦。所以个主角呢係应该係喺个戏同埋喺啲人度。景係 认同嘅。但个景是必须要配合得到 啦。当然啦，嗱好啦，嚟到呢一度你咁样讲呢，我就必须要讲一样嘢啦。我哋喺技术上呢，我哋叫 given circumstance。中文亦做呢规定情景，内地亦做规定情景。咁我而家都系用呢个字嘅规定情景㗎嘛。咁佢嘅重要性系咩呢，重要性就系话你諗下有某啲戏呢，如果唔系一个特定嘅空间环境发生嘅话呢，个戏系唔会系咁样 嘅。冇错。 即系譬如呢，呢个戏呢我哋头先呢冇好详细咁讲啦，但其实呢个戏入面呢，第一就是、一入嚟大家就系哇好热啊，即系点解咁焗嘅咁啊？呢个夏天成个夏天最热就系今日噶啦，即系呢一样嘢呢个令到佢哋个个人都即系如坐针毡，个个人都 唔系好耐烦啊， 搞掂佢啦咁样。呢一个系好紧要嘅，令到佢哋所有人咧，如果你睇个电影咧，所有人系汗流浃背，嗰件恤衫已经系湿咗啊咁样嘅。咁呢个系嗰个规定情景嘅一部分嚟嘅。咁好啦。咁你而家十二路汉呢个困兽斗，你一嚟就已经落个笼，然之后就话呢一扎人就困住咗喺入边咁样。我哋睇呢十二个人咁样困兽斗，呢个笼咧，我个人嘅意见就认为个景大过个戏啊。冇咁嘅必要啊，即系点解你要将原本嗰一间房？即係佢哋唔係犯人嚟噶嘛？ 係， 我唔知道即係原本佢個創作嘅意念喺邊度嚟啦。但係嗰個景咧，如果係大到一樣咁樣嘅嘢嘅話咧，我淨係覺得破壞咗個規定情景。 係，佢嗰啲大嘅程度係上到天花板咁大嘅籠嚟噶嘛？係。 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同嗰個規定情景唔至於有違背嘅，但係嗰個放大咧，放大到一個地步咧，係令到我哋。睇嘅时候会哇， 即系个 focus 会唔同咗咯，会一开始嘅切入点系。 咁但系讲翻个戏啦，嗰个规定情景，我哋头先话一开始个戏咪话好热嘅， 系个规定情景系好多 Tennis William 嘅戏都系咁样添，系好重要。 规定情景咧系一啲必须性嘅嘢先系规定情景，即系譬如话佢哋困住喺间房入边唔走得，呢个系规定情景啦。咁但系有阵时某一啲天气或者某一啲特质咧，我觉得好重要。譬如头先讲天气好热啦，同埋咧去到个戏嘅中后段咧，其实系开始落。落雨啊！即系出边啊，开始落雨行雷，然之后佢哋系困喺呢间房入边，系嗰个咁样嘅天气环境出边，佢哋困咗喺间房入边，其实系帮到嘅。 即系有啲条件性上面嘅嘢，系令到个戏更加嗰个气氛嘅存在。 系好重要啊！因为呢一个戏咧，佢哋十二个人困咗呢间房入边，唔倾掂，唔走得呢样嘢咧，系令到个戏系第一呢、這个就系个戏嗰个规定情景啦。如果佢哋系走得嘅话，喂，咁我哋出去，不如出去饮杯咖啡先啦，摊。后话再翻嚟啦，即系嗰件事会系冇咁火热嘅，就 系 令到佢哋又唔走得，又一定要死喺度拗，即系水多唔多杯，要饮杯水都要敲个门啦。呢个系令到件事系好难搞嘅，令喺个规定情景上面成个 set up 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嘅。 其实喺好多戏嘅规定情景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系啊，所以我哋叫做规定情景咯，因为有某一啲 set up 未必系规定情景啊嘛，譬如系某一条街道上面。咁嗰个唔系规定情景嚟嘛、但系呢个戏入边，点解佢哋话喺嗰间房入边，而唔系纯粹地有个普通嘅民众喺听完嗰单案之后，然后翻屋企，大家喺度倾啊，倾完之后，是但啦，唔紧要啦，咁样呢一个咁嘅规定情景，佢哋十二个人一定要完成呢一个咁嘅任务， 达成一个共识先决定到一个人命嘅 冇 错啦， 即系同埋即系。喺戏剧嘅 set up 入边咧，而家系啲最重要嘅 element 我哋见到晒嘅。嗱，规定情景啦，即系一个咁嘅特定嘅环境。嗱，佢哋嗰个 task 啦，佢哋个 objective 系好清晰嘅。佢哋 objective 系咩啊？审完单案， 审完单案。咁、啊、审完单案咧，即系当然啦，都有一个特殊情景，有一样嘢叫 hung jury 啊嘛，就系、是、佢哋冇办法达成共识，咁、 嗯、 单案就会完嘅。但系冇办法达成共识咧，原来系唔知要倾几日，佢哋冇办法达成共识，唔可以离开间房間。咁真系好特殊嘅情景之下，佢哋先至可以走嘅啫。而佢哋而家喺咁样的情景之下，佢哋就要完成呢一个审判啦。而完成呢单咁样嘅审判，佢哋十二个人咧。亦都即係唔至於各懷鬼胎嘅，但係個個人諗嘅方法都唔同喎。有啲人就係、是：喂，我已經覺得佢有罪啦，嗱，林審啦。有啲人就係、是：喂，我唔理啊，有罪冇罪，快啲啦，總之邊邊多人投我就投邊邊啦，係咪？亦都有人就係、是：喂，我真係嚟，我覺得我哋嘅責任好大嘅。而家有個人要，如果我哋一齊話佢係有罪嘅話，佢要坐電椅嘅。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十二個人唔同嘅解決方法，但係十二個人嘅 objective 都係一樣嘅，就係、是、完成你單案。 所以其實如果諗呢個規定情景有任何少少嘅改變咧，成個戲都會有唔同。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戏当时十二个陪审员又或者是一定要十二个人一致通过而不是大多数呢，因为我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香港的陪审员制度呢，又是因为最近有一宗大案嘛，那宗大案就是到最后因为有某些陪审员退出呢，就令到审不成，要重组个陪审员然之后再做个重审的。咁亦都是因为那宗案啦，咁我又了解多了，原来香港的司法制度呢，即是譬如你有一个九个人的陪审员啦，最少要是七比二的。原来、 哦、 即类似是这样，即我希望我的数字没有记错，即是不要当我讲的，就是金科合论我不是律师。 五比四都 不得的，应该。五比四都不得的。 Okay, 即要 一个 大比数这样才可以是通过他们某一个决定的。 所以即这些条件不同了，也都是讨论的方案的方法。 所以整个 set up, 这个我成日都讲的游戏规则、 嗯、 即是在戏那个游戏规则它定立了，或者是它利用了某一个特殊的情景那个游戏规则，那些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玩，但是编剧加于之上的就是那个天气的环境， 是 不是，就是他这十二个人不同的背景，是不是，这些都是个编剧他的功夫咯。就是为什么这十二个人里面有其中一个人这么啱是在贫民区那里长大的呢、 啊、 为什么这么啱有其中一个人是一个老人家来的呢，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见到那个编剧的功夫，怎样令到这个戏呢是可以推进得到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阿初，你又咁啱讲开啲角色，我有一样嘢，其实我一路睇咧，一路喺度谂嘅，即系我成日话一个主角啦。咁我睇呢个戏，事实上我哋头先讲八号陪审团系最多出声啦，最说服啲人改变佢哋嗰个谂法啦。 其实佢唔系最多出声嘅，不过佢最唔同咯、起码 系啦，最唔同，跟住最终好似令到好多人都改变咗个立场，但系其实佢嘅改变系唔大噶。即是他相信这个男仔冇罪，到最尾都是我反而有一个感觉呢，是另外那十一个陪审团是一个主角咯。 是是是。 但其实是不成立的嘛，即是我们成日都说要是一个主角去我们可以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戏的嘛。 嗱，我谂，因为平时我哋去 define， 即系我听到 Winky 你提过好多次咧，就系话，咦，我哋而家 define 呢个主角咧，佢嗰个转变唔系好大咁样，即系嗱，因为我哋又可能提一提听众多一次啦，即系平时我自己咧去定义边个系主角嘅时候咧，有几个好主要嘅条件噶。 嗯、 第一个条件就是通常这个是个戏里面最主要执行行动的那个人。 是啊。 嗱，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Okay. 即系冇任何嘢比呢样嘢更加重要嘅。 OK， 第二样嘢就系通常咧，如果我哋话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嘅话咧，好多时呢个所谓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呢样嘢咧，都会喺呢一个主角身上面咧系明白到嘅，系个主角自己明白到嘅。但系咧，亦都几多 case 咧，就系佢令到身边嘅人明白到。都会有嘅，都有咁嘅情况， okay. 但系咧，好多时都系呢个人自己明白到咯。咁、 嗯、 但系呢两个最主要嘅条件啦，点样去决定边一个系主角？喺我角度嚟讲咧，前者系远重要过后者嘅，即系边一个人最主要执行个行动。咁所以而家我哋讲翻十二老汉咧，第一就系呢个主角咧，我谂甩唔到啊，一 一定是呢个八号的陪审员、 嗯。 因为佢是最主要嗰个人呢，是令到成件事推向咗那个结局。 而佢行动好清晰啦，就是说服啊，即主动提出一啲论点去俾人讨论啦。因 为个戏其实又调返转啦，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佢唔系走嚟说服其他人我啱， 唔系说服，唔系说服。 佢走嚟咧，系同大家讲，我觉得有疑点咯，你哋唔觉得嘅咩？ 不如大家讨论下， 系啊，讨论下。跟住其他人唔系喎，好明显喎。跟住讲唔系，我觉得有疑点。跟住佢开始逐样讲出嚟，你哋唔睇唔到嘅咩？你哋谂唔到嘅咩？佢、自己都怀疑自己嘅，因为佢自己都谂会唔会系我多心啊？即系呢个系喺个戏入边其中一样 hidden 嘅，佢唔系走入嚟就吓、我就叻晒噶啦，我就明白晒噶啦，你哋所有人都蠢嘅，等我逐样讲俾你听啦。然之后所有人明咗，佢系同嗰十一个人或者辗转嗰十一个人入边有啲人开始同佢同步，开始咧同佢话咦，你讲嘢都有道理，跟住同佢一齐开始谂，然之后慢慢咧系靠佢少少嘅发现咧。然之后令到佢身边嘅人慢慢开始改变，从而有人开始帮佢，令到佢哋慢慢咧就系帮到呢一个黑人小朋友咧沉冤得雪嘅。咁呢一个亦都令到佢成为个戏入边最主要嗰个动力，好重要啊！佢唔系作为一个先知咁入嚟，我明白晒所有嘢。如果佢系作为一个先知咁入嚟，呢个戏唔好睇啊！佢最正嘅就系佢入嚟都系我唔肯定啊，我唔知啊，所以喺个戏大约过咗半个钟、大半个钟咧，佢系话。傾咗咁耐咧，如果大家都仲係覺得話佢係有罪嘅話咧，咁、我哋而家投多次票啦。咁、我唔堅持啦，可能真係我錯啦。即係佢會咁諗， 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嘅某程度上佢都係改變咗自己，而佢個改變就係由懷疑變咗更加慢慢開始更加肯定，呢個男仔係冇罪啦。 所以呢一個亦都令到佢成為個戲入邊一個好有力嘅推進咯，因為佢係喺個戲一開始咧，佢係唯一一個人咧。是有少少同情心喺呢一个男孩子嘅身上，咁慢慢佢亦都睇到自己即系咁样可以帮到人咧。我相信呢一个对佢自己嗰个心理嘅改变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嚟嘅喺入边。如果大家有睇过戏，我好建议大家去睇到，因为我哋头先讲个故仔嘅时候咧、其实我只不过系将嗰啲论点咧，即系陈述一次出嚟， 归纳。 但系咧、我希望大家记得咧，或者希望大家系咁睇啦。我哋去睇戏咧，唔系睇 facts 噶。我哋去睇戏咧，永远都系睇嗰啲人去经历呢啲事件，佢哋嘅改变。 系啊， 咁而喺睇呢个戏嘅时候咧，呢十一个人或者系呢十二个人啦，佢哋喺个戏入边一路嗰个改变，或者我哋净系睇一样嘢，每一个人分别因为乜嘢嘅原因而由佢本身系头有罪。到佢头冇罪咧，净系睇呢样嘢咧，就已经睇到个编剧咧好细致咁样去将一啲唔同嘅人。摆咗喺呢个戏入边，而通过呢十二个人咧，我哋系真系睇到人生百态。 嗯，系啊，我认同。 我亦都提过，之前话通常啲人想写嗰啲，我叫即系人生百态啊，真系哦，有个 set up 困住咗，跟住咧有呢啲人，有呢啲人，有个法官，有个警察，有个贼咁样，然之后睇下佢哋点样。嗰啲所谓人生百态咧，不如我就令到嗰件事更加 specific， 即系呢十二个人嗰个 set up 系好 specific 嘅，每一个人都系 细腻，好细 系啦，好准确啊，即系佢唔系随便咁摆入去嘅。呢十二个人都系好准确咁样经过设计，有啲。人就好怕事啊，即系睇下人哋其他人系点样决定啊。有啲人就其实佢系乜都唔知噶，只不过系俾人捉咗嚟做陪审员。咁听落去觉得系佢咪系咯，觉得唔系咪唔系咯。然之后佢听到有啲人好似讲嘢啱，佢就会信佢噶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系觉得，喂佢睇嘅睇法就系啱啦，其他人点讲咧佢都唔信噶。即系我哋系通过呢十几个人，佢哋分别几时因为乜嘢嘅原因去改变咧、我哋见到人啊。呢、这个系呢、这个戏，我觉得最正嘅地方啦。我提几个最有趣噶。第一个人改变咧，即系所有人咪围住嗰个喺贫民区长大嗰个人咧，就话一定系你啦咁样。到最后其实逼到有一个人咧举手就话，其实系我。咁 嗰个 系边个？就系个老人家。 那 个老人家佢话点解佢会改变啊？佢话：喂，你哋有冇搞错啊？我哋十一个人对佢一个人，而呢一个人咧，佢系只不过系抱住一个，即系佢觉得系合理怀疑，佢唔系因为任何嘢。而佢要一个人对我哋十一个人啊，而佢有咁样嘅勇气，佢肯做一样咁嘅嘢，我觉得我值得支持佢咯。佢唔系佢嗰一下，佢唔系即刻就系话，我觉得佢冇罪定有罪，佢系因为一个咁嘅原因，佢系俾嗰个人嘅恒心嘅决心，或者佢肯一个咁 勇敢的行為而打動了，即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而當中這十一個人先後改變都有不同的原因。剛才不是說有一個人呢，他是因為什麼，喂，現在已經開始多數人是投無罪了，我都投無罪了，是但快點完了就得了，這個人都只是被人罵的，是那幾個人為了你有沒有搞錯，你投票是純粹是因為邊邊人多的人投， 但事實上這一件事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社會上面很多人覺得很害怕被邊緣化那種心態來的，也都是其中一種人性， 都不是的，他不是害怕被人邊緣化，他純粹是想快點收工，這個人純粹是這樣的。 不是，所以他就去一些比較多人認同的一方咯，會去。 是啊是啊是啊。咁、而通過我哋呢一個戲，就係、見到一個好，我唔知係我哋節目有冇講過，好似成日講呢樣嘢咁樣。我哋節目有冇講過？ 定你自己有其實？ 有啲戲咧，啲人成日問我，特別係早幾年咧，成日做翻譯劇咧，做完翻譯劇咧，成日然後座談會咧，啲觀眾都問喎。啊！你有冇谂过咧，将呢个戏咧，即系改编佢作为香港嘅背景啊？咁我哋咪更加容易明白咯， 系、哦、嘛？ 好多人都中意问呢样嘢嘅，我从来都唔做呢样嘢，我唔系几中意做呢样嘢，因为咧好得意噶。戏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当某一啲嘢咧，佢 specific， 即系佢嗰个准程度，佢个指向性系越系细致嘅时候咧，到最后佢会反而变得更加 universal， 更加宇宙性嘅。 系。 我哋唔係要專登做一啲好宇宙性嘅嘢，令到我哋啊呢個咧係喺地球上面某一個降落，佢係某一個人種去做緊某一樣嘢，唔係啊！我哋係通過咧一啲好 specific、好細緻嘅，係得嗰樣嘢嘅啫。你唔發覺咩？睇戲 其實係我哋依家分析時候覺得好細緻，但係我覺得可能編劇寫嘅時候，佢嘅規定情景就係咁樣咯，所以嗰啲事就係咁樣去發生。 所以一定要係好細緻，但係通過呢啲咁細緻、指向性、方向性咁清晰嘅嘢咧，我哋係通過呢啲嘢咧睇到佢嘅宇宙性。 係 喺所有嘅戲入面都係咁樣。即係如果我哋夾硬將某啲戲咧，即係話啊要改編啊，佢哋唔係喺個陪審員室入面嘅，佢哋係喺個籠入面嘅。又或者是哦，佢哋明明咧系几个人咧喺个深山度，而家落紧大雪，佢哋要食人啦。哦，唔系噶，佢哋喺旺角街头嘅咁点做啫？即系你唔可以随便改嘅。有阵时编剧谂嗰啲嘢咧，佢一定要铺排得好细致，先至可以令到一个戏咧真系行得到。 或者如果我哋讲翻译剧嘅，如果我哋将个国家转变咗，其实成个文化都会唔同咗。 好多咁样情况， 可能同编剧本身写嘅时候有好大出入。 系啊，所以即系戏到最后咧，越系细致。越是个方向性清晰，指向性越是清晰的话，其实是越好咯。我们不是要将它 generalize， 不是要令到它、所有地方都差不多，是越细致反而到最后是那样东西更加宇宙性。 嗯，没错。好啦，那今天多谢阿初跟我们分享这个十二老汉，我祝福你在你七老八十的时候可以有一班七老八十的 friend 去帮你做这个戏。 我不用七老八十都可以找到一堆不需要七老八十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戏，做得很好的。 好，今天多谢阿初，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